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。年初，正当诸王出征的季节，达卫派约阿布率领他的将官和全以色列人出征。他们蹂躏了阿孟子民，就包围喇巴。当时达卫住在耶路撒冷。一天傍晚，达卫由床上起来，在宫殿的房顶上散步，从房顶上看见一个女人在沐浴，这女人容貌很美。达卫遂派人打听那女人是谁，有人告诉他说，这不是厄里安的女儿，赫特人乌里雅的妻子巴特舍巴吗？达卫就派人将他接来，他来到他那里，达卫就与他同寝。那时他的月经刚洁净了。事后他便回了家，不久那女人自觉怀孕，就打发人告诉达卫说，我怀了孕。达卫派人给约阿布说，打发赫特人乌里雅来见我。约阿布就打发乌里雅去见达卫。乌里雅一来到他跟前，达卫就问约阿布近来如何，士兵好吗，战事怎样。达卫向乌里雅说，你下到家中洗洗脚吧。乌里雅刚离开王宫，随后就送来了王的饮食。乌里雅却同他主人的仆役一起睡在宫门旁，没有下到家里。有人报告达卫说，乌里雅并没有回到自己家里。达卫便向乌里雅说，你不是有远道回来的吗？为什么不下到你家里去呢？乌里雅回答达卫说，约柜、以色列和犹大人都住在帐幕里，我主约阿布和我主的仆人都在野外露宿，我岂能回家吃喝和我妻子一起睡觉。上主永在，陛下万岁，我绝不做这样的事。达卫向乌里雅说，今天你还留在这里，明天我要打发你回去。乌里雅那一天就留在耶路撒冷。第二天，达卫召他来与自己一起宴饮，将他灌醉。傍晚，乌里雅出去，仍与他主人的仆役睡在一起，并没有到家里去。到了早晨，达卫给约阿布写了一封信，要乌里雅亲手带去。他在信上写说，你应派乌里雅到战事最激烈的前线，然后在他后边撤退，让他受攻击阵亡。约阿布查看那城以后，知道那里有最强悍的敌人，就派乌里雅到那里去了。城内的人出来与约阿布交战，达卫的仆役中有些人阵亡了，赫特人乌里雅也阵亡了。约阿布派人去向达卫报告这次战事的一切经过，他吩咐使者说，若你把战事的经过向君王报告完了以后，王若向你发怒说，为什么你们靠近城墙作战，你们不知道有人会由城墙上射击吗？谁击杀了耶鲁巴尔的儿子阿比莫勒克？不是一个女人从城墙上把一块磨石丢在他身上，他就死在特贝兹吗？为什么你们靠近城墙呢？你就答说，